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锐意建立更完整的创科生态圈，令再工业化植根香港，并与深圳以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相辅相成。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话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茅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8日，天文台发出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会在今日维持。 机场工作男子初步确诊，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 杨洁篪与沙利文举行会谈，杨洁篪指有建设性，沙利文称富有成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的朝早，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的天气咧，就唔系几好啊。讲下天气的情况先，外面咧而家有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九点钟嘅。咁啊，外面气温25度啦，相对湿度95%，大家留意住外面天气的情况啦。咁另外咧，今日因为节目调动的关系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今朝早咧直播千禧年代咧，去到8:30嘅啫。咁喺8:30之后咧，港台电视三十一会播放施政报告对谈，而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会继续有千禧年代，咁大家留意住啦。施政报告星期三发表咗之后咧，一如以往啊，都会有各个范畴相关嘅政策局咧系上到嚟讲解有关于施政报告嘅唔同嘅一啲措施方向等等啦。今日就先有创新及科技局啊。嗱，今次见到咧创新及科技局咧相关嘅措施咧，唔少都同一啲土地发展咧用地有关系嘅。咁啊提出话有多咗咧，大概系250公顷嘅土地咧会做创科发展啦。其中净系喺北部都会区咧已经有多150公顷。另外在馬料水亦都會填海，這個都有成80多公頃，都是跟創科是有關係的。整體來說，怎樣幫到香港的創科發展，或者跟以往其實現在譬如見到科學園啦，在數碼港啊，都有不少的創科用地的，接下來的方向有什麼不同呢？那都請來我們的嘉賓跟我們談，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早晨。 早晨啊，羅文。 早晨，薛永恆局長。整體來說，今次這份施政報告創科都是一個幾大部分的著墨在這裡的，你自己覺得有什麼新方向，或者跟過往的施政報告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施政報告出了台之後呢，我都跟很多朋友包括業界產學研的朋友就去談過偈，他們都非常之振奮，也都非常之鼓舞。因為呢大家都看到過往的幾年呢，香港的而且確受到很多不同的衝擊，社會的動亂啦，埃國肺炎新冠肺炎的衝擊，其實很多朋友都覺得啊，其實香港在未來的發展應該的路向是怎樣呢？其實呢我同啲朋友傾咧，好多朋友都覺得就係話呢個施政報告咧，正正就係話已經透過中央嘅支持，香港有咗國安法同埋一個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有一個新嘅局面嘅情況之下，我哋依家可以有一個新嘅氣象，亦都有一個新嘅希望。咁而呢個新嘅希望建基於咧，就係今次嘅新規劃帶嚟嗰個新嘅未來。以我哋創科為例啦，正如頭先羅文你所講，的而且確咧，亦都係史無前例咁樣咧，我哋係。在翻個土地嗰邊咧，我哋有一個好完整嘅規劃，係提供咗好大嘅支持咧，俾我哋創科發展。特別最可喜嘅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就係一個北部都會區，我哋一個新田嘅科技城。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咧，如果香港嘅新規劃，我哋有一個新嘅思維， 而這個新字呢就建基於呢，就是說我們要是超越了我們原有的規劃方式。過往規劃方式呢，我們會很強調呢，就是說以回香港有一個行政界線分開了、啊、香港做自己的規劃啦。但是大家看到呢，現在國家的發展是這麼、快，而呢是帶來那個的、就是個發展的空間是這麼廣闊呢，我們香港怎樣能夠可以透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蒙受其利，在貢獻國家之餘，亦都自己可以有一個共同發展的空間。咁今次嘅規劃正正咧，就係喺個北部都會區呢、這個新田科技城，更加有力咁咧支持我哋咧同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咧就做一個協作，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本來我哋已經係有咁樣嘅發展方向噶啦，喺我哋河套咧，我哋已經落馬洲河套地區咧，我哋已經有一個嘅港深嘅一個創科城，呢、這個其實已經有87公頃的地方。咁但咧就透過今次嘅一個規劃咧，我睇北部都會區咧有一個嘅新田科技城咧，即係剛才頭先你所講咧，係加咗150平方公里嘅面積咧，俾我哋咧更加支持咧我哋呢方面嘅發展。其實咧喺整個流程咧，我哋會睇到咧，本來我哋得87喺我哋落馬洲啦，咁而一河之隔咧，深圳咧就300，佢哋一個咧就係深圳嘅一個科技嘅發展，係一個創科區。咁我哋咧真係相形見拙嘅。咁但係咧就透過今次咧，我哋自己加翻850，咁啊成為咧大約240到啦嚇，240平方公頃嘅。咁於是咧，依240公頃相對翻加埋深圳嗰300咧，我哋總體咧就有540公頃嘅土地，一齊去推動創科。咁咧，我哋係好有機會成為一個香港深圳大灣區的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我們非常之鼓舞的，亦都跟業界的朋友傾，他們都看到個機會的。因為呢就以前我們一講我們香港的創科發展呢，有些朋友就會提到了，就是香港基礎科研很好的，或者我們專業服務金融體制都不錯的，咁但係呢就去到應用科研，或者呢就係去到元件嘅製造，就或者去到呢就一個量產呢，我哋自己香港因為不同嘅限制，譬如可能包括土地嘅限制，我哋呢就未必做得咁好嘅。咁今次呢呢、這個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呢提供咗額外土地支撐我哋業界發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深圳嘅協作呢就更加有效。呢、這個就係我哋點解講我哋業界朋友同我哋傾呢，大家都非常鼓舞的原因。 剛才講到新田科技城，我應該都想詳細點問一下，但整體來講，今次我想有一個大的畫面給大家知道先。你多了250公頃可以做創科，其實何時可以真的落實去用到，還有不同的區域其實個分工是想著怎樣，因為創科都很多範疇。 如果是這樣，可能我要一些時間就將我們剛才所講的250公頃的創科新土地咧，要同大家咧就做一個嘅分析先嘅。 好啊，簡單 講。頭先我哋講到咧，喺北部都會區，我哋有一個新田科技城，佢嗰度咧會加咗大約係150公頃。於是咧，總體加埋原本河套區嗰87公頃咧，大約係有240公頃喺我哋依個新田科技城為我哋香港創科做服務。另外咧，喺我哋白石角科學園旁邊嘅馬料水咧，我哋會進行填海，亦都咧係會將本身係嗰個污水處理廠搬遷之後騰出嚟嘅土地咧，亦都推動作為創科之用。咁於是咧，總體咧嗰度會有88公頃嘅新嘅地方咧，係主要作創科之用啦。咁然後去到亦都去翻北部都會區，我哋喺流浮山嗰邊咧，一對接翻前海依個合作區嘅發展。我哋亦都睇到咧，香港嗰邊嘅亦都透過同前海協作咧，係大有可為嘅。所以我哋亦都預留咗另外5公頃，係一個咧媲美我哋現時數碼港嘅一個創科中心。嗱，咁又再加埋咧，就喺港島嗰邊咧，我哋咧就會係俾4公頃嘅土地咧，就俾我哋香港大學咧就推動創科之用。然後2.5公頃就喺中文大學咧，就係做呢個創科嘅發展。咁加曬總體咧，就係250公頃嘅新嘅創科用地，依、這個就係嗰個原因。咁你睇到咧，就其實喺整個發展咧， 新田科技城裏面的河套區的87公頃原有土地呢，我們已經開展緊相關的土地平整同埋呢就建築設計工作，所以呢係會新田科技城裏面的河套區會首先呢係會有新的實驗室呢就落地嘅。咁我哋預計呢喺嗰度呢應該第一批次嘅樓宇呢喺2024年開始呢就會陸續落成㗎啦。我大約講咗呢個咁嘅框架先啦，咁睇睇即係羅文或者睇睇個朋友有咩其他嘅對於土地使用嗰個問題。 但譬如頭先你講到話首先2024年落實可以種到嘅呢、這個即係創科嗰個嘅港深創科園嗰位係咪？ 港深係啦，即係嗰個創科園咧。 係啦，呢、這個位有冇因應而家多咗啲土地，本身一啲規劃都要有啲改動嘅咧？ 其實喺翻港深創科園，當我哋去規劃嗰時候咧、我哋已經集中咗，佢係喺不同嘅科技領域，亦都咧係主要作為一個研究同埋咧就教育之用嘅。咁大家可能即時會問到啦，我哋做咗一個科研，最終個產品要落地噶嘛？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好個配套呢？譬如話舉例，我哋嗰、那個生命科學生命健康科學咧，我哋係非常之強嘅。咁大家話我做完咗個研發之後，可能有啲嘅藥品，或者有可能有一啲嘅手術外科手術用嘅微型機械人等等呢啲咁樣嘅設備咧，我做完咗研發之後啦，有冇個機會，有冇個支撐可以俾我哋喺香港做埋個生產咧？咁咧的而且確咧，就係當時我哋嘅規劃咧，河套唔係咁樣用嘅，河套主要作為一個研發同埋教育之用。咁於是咧，亦都當然啦，佢只係得87公頃啦，咁有一個限制。咁今次加埋咗一個新田科技城依150公頃咧。咁我哋成個空間咧就廣闊好多啦。咁包括埋我哋一個高端嘅生產咧，亦都可以做到。因為過往幾年咧，香港都睇到我哋可以透過再工業化咧，令到香港有一個新嘅經濟動力嘅。咁但係你話要推動再工業化，咁我哋第一一定要有土地，一定有基建支撐我哋再工業化發展。另一方面，我哋依個再工業化，我哋唔會再走舊路，就係話一啲比較基本嘅一啲咁嘅工業生產嘅，一定係追求一啲係高增值嘅，而高增值嘅一定就係同創科有關。所以點解話依個新田嘅科技城連接住我哋87公頃嘅本身嘅港深創科園嘅科研發展，到佢有科研嘅成果之後，我哋就可以喺新嘅150公頃嘅新田科技城咧，係支撐佢可能繼續深化嗰個應用科研，就或者甚至可以做一個嘅元件嘅製造，甚至可以一啲嘅量產，從而令到咧我哋香港嘅整個產業鏈，依、這個創科產業鏈咧就更加完整。以前我都喺不同節目講過噶啦，創科係一個嘅接力賽嚟嘅，由基礎科研去到應用科研，應用科研完成之後咧，我哋有一個元件嘅製造，做個 prototype。跟住我哋再要去到一个嘅测试认证，再要去到一个量产，再要去到一个专业服务，譬如话市场推广、法律保护，然后最后咧，当然就系金融融资，增加佢个经济嘅动力。咁但系整体呢个过程咧，我哋喺香港咧，喺基础科研、喺专业服务同埋金融体制咧，我哋系比较完整嘅，亦都系比较好嘅，但系只系得一头或一尾。中間嗰個嘅生產或者甚至係嗰個應用科研咧，或者係我哋係需要加強嘅。咁依個正正就係俾到我哋一個嘅支撐，土地嘅支撐、基建嘅支撐，令到我哋喺個再工業化嘅過程咧，可以做得更加好。 聽得清楚啦，呢個就係講緊新田嘅科技城其中一個嘅角色咧，就係可能做一啲量產啊、一啲應用科研嘅角色嘅。但我就想知啦，因為同過往譬如科學園、數碼港最大嘅分別係咪就過往呢啲係可能做一啲即上游一啲嘅角色，同新田科技城頭先講到就係做一啲量產嘅角色咁，係咪呢個最大分別啦？第二就係過往其實都有分開唔同嘅步驟，上游、下游，可能下游咧因為土地嘅問題啦，香港比較缺少啦。我唔知道會唔會因為咁，所以可能係翻咗內地去做嘅呢一樣嘢。日後有咗呢個新田科技城之後，成個競爭係咪可以同內地嘅土地去競爭咧？即係可能人哋更加平我啲租，咁願唔願意真係翻嚟呢個新田科技城度吸引一啲嘅人啊，或者一啲嘅科研機構嚟喺度開咧？咁 嗱，羅敏 我會強調咧，我哋同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我哋啲兄弟城市咧，唔係一個競爭，係一個協作。因為就算我哋點樣講都好啦，我哋香港本身真係有不同嘅限制嘅，我哋嘅市場只係得七百幾萬人口嘅市場，我哋本身亦都一個地少人多嘅一個現代化都市，我哋個地價相對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高嘅。咁所以咧，如果比較翻，譬如話，去到我哋自己大灣區可能東莞啊、惠州啊等等咧，個土地價錢咧，我哋冇可能，就算我哋新田科技城咧，亦都未必一定會比佢係叫做便宜。我哋唔需要咁樣一個競爭嘅考慮，反而我哋睇下點樣一個協作。於是問啦，就係話：喂，我哋啲量產嚟翻香港嗰啲會係乜嘢咧？咁我再一次強調，呢啲係一個高增值智能生產嘅一啲嘅產品。而啲產品甚至可能再加多個元素嘅，喺一國兩制之下咧，我哋自己香港是一個最國際化嘅城市，亦都個法律制度，特別係知識產權保護嗰個安排咧，我哋較為好嘅。於是咧，一定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可能會考慮啦，啊，可能有啲嘅組件，我咧就要可能要去內地做，因為咧佢哋本身可能喺嗰個成本嗰個考慮咧，喺內地會係較為好嘅。咁但係咧，去到某啲嘅組件咧，我希望佢近翻啲嗰個科研中心嘅，特別咧就係話我可能喺透過個生產過程，我睇到啲問題，要再回饋翻俾個科研中心再去改正，即時有一個互動嘅。就或者我去到一個角度，咦？依啲喺個知識產權保護嘅考慮咧，我希望留喺一個係同國際比較接軌嘅一個城市裏邊去進行。咁依啲咧都係可以令到我哋自己香港個新田科技城咧。是可以有一個的競爭力，實際上這些這樣的情況呢其實已經發生了、 okay. 在過往幾年我們看到香港本身的優勢或者獨特性、所以呢在我們推動再工業化的時候呢我們都有類似的安排的，就是說我們在我們將軍澳我們有一個先進製造業中心，其實同樣都是希望推動一些的智能生產落地在香港、 另外呢我見到其實劉佛山你剛才都提了一點在講整體的畫面的時候，劉佛山會有五公頃的地都會是做創科啦，這個角色是什麼呢？我見到是地標式的創科設施啦，會有又說日後可以媲美數碼港啦，即實際其實是做些什麼的呢？一個五公頃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就媲美到現在的數碼港呢？ 羅文，我們要看一看我們為什麼要在劉佛山會有一個咁樣嘅媲美數碼港嘅創科中心咧。咁前海合作區係一個依托香港面向全球一個現代服務業嘅一個區域。咁一講到現代服務業咧，大家一定會睇到就係話嗰個數碼經濟 e-commerce 啦，或者 fintech 啦，一啲金融科技啦，就或者係甚至一啲嘅數碼娛樂等等依啲咧。其實都是一個現代服務業在一個電子商貿裏面是非常之重要的。而我們自己數碼港正正就是說我們有三大板塊，我們是做得非常好的，其中之一就是那個金融科技，跟著就包括了e-sport 那個數碼娛樂，還有跟著就是一個 smart living 一個智慧的一個的生活。在這個這樣的基礎之下，我們自己看到如果我們在翻流浮山同前海合作區是可以拉近個距離咧，其實依個都同我哋剛才所講嘅思路，就係話香港要發展，一定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用好大灣區依個平台。所以點解有一個前海依個咁樣嘅即係合作區咁好嘅平台，120平方公里係擁抱香港嘅發展嘅，我哋一定要走到最前沿咧。希望同佢作出一個更加有力嘅聯繫，所以你睇到咧，流浮山將來我哋係會有一個鐵路咧，直去前海。係個方向就係話點樣有效咁樣用好自己嘅長處優勢，跟住用好呢個大灣區嘅發展個機遇，從而令到香港有一個新發展，一個新未來。 嗯，整體今次施政報告咧都好多提及譬如唔同嘅頭先有啲係即係生產鏈嘅下游，啲生產鏈嘅上游，好多唔同角色已經分配咗噶啦。我見有啲業界都提到話其實可能有啲創科嘅熱潮，好多時候可能個市場嘅敏感度係仲高，可能比政府更加貼市嘅。到時可能你呢啲設施落成咗之後，可能已經隔咗十年廿年啦，可能成個方向又唔同咗，未必真係需要嗰樣嘢。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2021年10月8日，天文台发出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会在今日维持。 机场工作男子初步确诊，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 杨洁篪与沙利文举行会谈，杨洁篪指有建设性，沙利文称富有成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咁我哋嘅嘉賓咧就請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啊，講到施政報告一啲關於創科嘅措施。講到創科啦，今次施政報告先都講到好多人唔少涉及用地方面嘅，講一啲譬如頭先講到啊，關於新田科技城啦，有關於流浮山嗰五公頃嘅地大概係點樣用啦。另外啦，我見到就都幾大嘅面積嘅喎，成88公頃，就話馬料水會有一個嘅填海，呢個亦都涉及到原本嘅科學園嘅用地啦。咁呢一個會係日後填海之後嗰個填咗嘅地啦，會係點樣用咧？點樣配合而家嘅科學園咧？同埋我見而家喺科學園嗰度咧，已經做緊第二階段嘅擴建嘅咯。咁點解又要再填海填咁大塊地咧？諗住係點用嘅咧？呢個？ 講到呢個問題咧，大家都要睇翻過去幾年。透過業界同埋政府嘅不同嘅一啲嘅支持啦，我哋其實香港嘅創科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咁所以咧，嗱，我舉啲數字同大家分享。喺2014年咧，香港嘅初創公司即係1000多間，去到依家咧有3700多間，已經3-4倍咁嘅增長啦。而僱用嘅人數咧，亦都由2000多人去到超過10000多人，亦都係以倍計嘅吸引嘅一啲嘅資金，一啲風險投資資金咧，亦都由區區嘅12.4億咧，升到去99億，係7倍嘅增長。我講呢個數字嘅背後嘅意思係咩嘢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發展都係建基於咧，我哋喺香港，我哋喺個基建嘅支撐係配合到呢個發展需要。譬如話你有新嘅初創，當然要有新嘅地方俾佢哋去落腳噶嘛。咁我哋已經有科學園一個同埋數碼港一啲咁嘅。咁好嘅旗艦店，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對佢哋嘅一個嘅支持，令到可以更加好咁服務我哋嘅初創企業咧？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點解話科學園需要擴建，但係依家擴建咧，其實因應翻科學園本身咧，就算第二期擴建咧，都只係俾到唔係太多新嘅地方，所以喺未來嘅發展，當我哋講緊係5至10年，甚至15年、20年嘅發展咧，我哋睇到。我哋創科發展咁蓬勃，喺未來亦都會有咁多機遇咧。點樣用好已經係一個咁好嘅科學園基礎，喺佢旁邊增加個基建設施，增加土地供應，從而將依個咁樣嘅科學園本身對科創嘅支撐咧，可以更加擴大咧。依個就係我嘅理念啦。大家睇到區區單單係幾年咧，已經係無論係初創公司數目、僱用人數。集資份額已經係過得有幾倍嘅增長，所以如果你話再要規劃翻我哋嘅未來，一定要係俾佢哋更加大嘅支撐。依、這個馬料水填海同埋咧，將依個污水處理廠嘅土地騰出嚟之後咧，俾科研發展、俾創科發展咧，就係、是、一個最好嘅一個安排，俾到個土地同埋基建佢哋啦。 但馬料水同埋即係呢個填海啦，同埋呢個污水處理廠搬遷之後，而家嗰個位置用嚟做即係創科之用咧。呢、這個就係正正之前傾一啲嘅土地計劃嘅時候有爭議，所以最後係擱置咗。當然之前有啲唔同啦，之前係話攞嚟起樓攞嚟做住宅嘅，咁而家攞嚟做創科，會唔會成個即係交通壓力咧係會舒緩啲應該大家嘅關注或憂慮冇咁大咧？咁但另外因為之前都有人擔心到，如果做到嗰度填海嗰啲水流啊，或者成個附近居民嘅環境影響啊，呢啲都可能有影響嘅，係咪都預計會得到當區居民支持，而唔會好似之前傾呢個計劃咁樣，最後係唔傾住啦，或者擱置咗咁咧？ 我自己理解咧，正如羅文頭先所講咧，當時個填海發展嗰個理念咧，就係話做住宅嘅為主嘅。 咁於是咧就自不然咧就係話同翻本身當區嘅居民咧喺嗰個交通啊或者其他嘅配套方面咧就會多咗一啲嘅即係叫做競爭或者個矛盾啦。咁但係其實喺翻依家嘅規劃，我哋係以創科為主嘅。亦都是一個工作的地方為主的，咁呢個正正咧就可以為翻當區居民咧，可以提供咗一個更加好的職住平衡呢個咁樣嘅安排添。所以我哋預期咧，應該喺翻同市民嘅溝通同諮詢嗰度咧，我哋會係爭取佢哋嘅支持啦。但係我想強調咧，就係話一路嘅發展，我哋一定會係聽翻市民嘅聲音，亦都咧希望喺整體嘅配套咧可以再加強。所以你睇到咧。我哋喺個規劃裏面咧，亦都加咗個科學園嘅一個嘅地鐵站。依、這個正正就係話，我哋知道有啲當區嘅居民咧，可能對依個交通配套係會有個掛慮嘅。咁我哋點樣能夠一方面可以做好個交通配套，令到當地居民可以個掛慮去減少啦，配合翻佢哋嘅需要啦。同時我哋都睇到咧，當個創科園一路咁大幾倍嘅發展嘅時候，咁當然個交通流量亦都會增加嘅。點樣能夠更加好咁服務我哋當區居民，更加好咁支撐我哋創科界別呢？所以除咗係土地，一定係運輸一啲嘅基建設施咧，我哋都做好相關配套啦。 整體嚟講，頭先都提咗另一樣嘅新嘅嘢，不過呢個就係喺港深創科園嘅做嘅生命健康創新科研中心啦。咁呢個其實香港喺或者其他地方嚟講，喺呢個叫生命健康嘅科研嚟講，其實係有幾大優勢啊，或者個角色係做到咩嘅咧？ 香港嘅生命健康科技係世界前列。其實我哋有好多。我哋嘅專家學者其實咧已經為我哋全世界咧係貢獻好大好大。大家可能喺之前都新聞都聽過，我哋袁國勇教授、菲惠士教授咧，亦都係攞咗個大獎，就係、是、表揚佢哋喺2003年沙士所做嘅一個科研發現嘅。或者另一個嘅例子啦，就係、是、我哋中大我哋盧旭明教授，佢一個無創嘅產前檢查咧，已經係。在全世界都是被廣泛使用，幫助我們孕婦呢可以呢是一個無需一個入侵性的一個的檢查呢，已經可以幫助她看到她胎兒的情況。這些呢都是我們非常之強，其實我可以一路再數，還有我們很多的院士教授呢在不同的領域呢是做得非常之好。還有一個生命健康科技呢除了是診斷啦，包括藥物的研發啦，包括有一些的大數據機械人，譬如話外科手術嘅微型嘅機械人或者設備等等咧，我哋香港嘅科學家都非常之強。再加埋咧，過往我哋已經投放咗好多資源咧，去推動我哋香港創科研發。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香港創新研發平台嗰度咧，亦都係有28所世界知名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咧，落户香港同我哋香港嘅大學咧就做一個合作研發嘅。大家記得。香港是有5间世界100强的大学，所以对外间的联系，他们很愿意跟这些这么强的大学一起联手的。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过来呢，有28所来了，其中16所跟这个生命健康有关的，我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而我们自己有16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8间也都是生命健康有关的。我们这个新的中心就是说将这班这么好的科学家这么好的实验室团结在一起，令到增加个协同效应，令到我们在这个创科平台可以做得更好。其实这个都是配合国家所需的，因为在“十四五”规划中间清楚支持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之余，它是有一些前沿的科技领域国家是觉得需要攻坚的，咁其中一個就係生命健康。 硬件講咗好多啦，大家就關心可能一啲軟件上面人才方面。我見到咧，施政報告都有提及咧，話喺投資推廣處咧會有活動，了解人才嚟香港嘅考慮啦，同埋期望啦。咁其實喺科研嗰度，即係咪都要未，即係可能未知道啲人才嚟唔嚟香港，所以先要再有一啲活動去了解佢哋嚟香港嘅考慮咧，定係點咧？因為而家見到咁大量嘅土地啊、基建嘅投放喺創科方面啦。其实想清未咧，有冇咁多人才系配合到嘅咧？ 我哋一定要不时与时并进嘅，所以咧，当然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亦都作为一个国际化嘅都市咧，我哋有我哋好强嘅吸引力嘅。 咁但係點樣將呢個吸引力能夠鞏固甚至加強呢？呢個都係我哋政府需要做嘅事，因為咧一切嘅發展以人才為本，創科亦然。不過我覺得香港係好有優勢嘅。我舉啲例子咧，啱啱我哋喺今年六月咧，我哋咧有一個傑出創科學人計劃。簡單嚟講咧，就係話我哋睇到要推動科研咧，我哋一定要有人才，而人才唔係淨係香港本地人才，我哋要培育香港本地人才，但係更加要做好我哋作為一個國際化都市。要是廣納天下英才，所以呢我們是透過一個傑出創科學人，就透過我們本地大學一個這麼強的世界聯繫，透過他們的網絡邀請多些的學者，多些的科學家來香港。我們六月開始了有100多位世界知名的學者申請來香港做一個科研和教學。我們呢不是個個請的，我們只是請了40多個，全部都是一些精英同埋非常之有潛力嘅學者，同埋唔止係嗰40多人，而係講緊佢哋整個嘅團隊，佢啲博士後，佢啲研究員，甚至我哋會資助佢整個實驗室搬嚟香港。我自己覺得香港係有我哋好大吸引力，但係點樣再鞏固我哋嘅吸引力，加強我哋嘅吸引力，令到我哋人才庫更加可以做得更好呢？依家就係我哋頭先所講，我哋做研究嘅，我哋唔可以停落嚟，滿足於現有自己嘅優勢，一定要係做好個研究，做好個分析，從而咧作出政策配合，加強我哋優勢。 因為我頭先講個計劃，佢就話要了解啲人才嚟香港嘅考慮嘛，即係我就諗緊係咪佢哋都即係可能政府啦都未了解有啲咩吸引人才嘅原因或者因素，或者冇一個評估，所以先至再要咁樣了解。 我反而會用另一個角度睇。個世界不斷的轉變，大灣區發展不斷的越來越好，我們怎樣可以用好香港甚至整個大灣區的優勢一起吸引人才呢？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研究的重點。譬如說舉個例子，我們呢就亦都同了深圳呢做一個聯合政策包，這個聯合政策包呢其實很簡單的，就是說清楚地列明我們同深圳，我們這個兩城三圈，中間我們怎樣有各自的優勢，我們清楚列明，令到呢就是說我們更加有力呢一起去邀請海內的人才呢來到大灣區服務。這個雙城三圈的一個概念呢，其實呢我覺得呢在未來呢我們一定要是更加這樣着力去加強，從而令到我們呢可以在無論是吸引人才啦，吸引海外的企業啦，或者係甚至資金嚟到我哋大灣區咧，都係非常之重要的概念。 嗱，創科好多措施講咗啦，今次其實施政報告咧涉及到政府架構改造啦，都涉及到創新及科技局嘅喎，咁就話建議擴大創新及科技局啦，變成叫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即係將一啲工業嘅範疇啊，或者政策咧都係納入埋而家嘅創科局嗰度去管埋啦。你覺得係呢個方向係點咧？有啲咩好處呢？因為譬如講到傳統嘅工業，可能大家就諗起一啲製造業啊，或者諗起可能一啲比較舊式一啲嘅做法。呢、這個落入去創科局去做有啲乜嘢嘅方向嘅改變咧？又會 呢個嘅轉變或者重組咧，更加突顯咧。未來我們的工業發展一定以一個創新科技以高增值為本的再工業化，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合理亦是一個好的安排。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們當然都會聽業界意見的，這個過程我們會在施政報告我們公布了，在未來幾個月呢我都會跟業界的朋友呢去商討怎樣能夠令到這個重組呢是更加有力地支撐我們科研發展，支撐我們再工業化發展的。當然最終我們都要去到立法會的，聽我們立法會的議員有些什麼意見，然後看看我們怎樣可以再優化總體的計劃，然後就落地。這個都是在未來幾個月我們會聚焦去做的事。 另外好多人都問到有關於通關啦，咁通關亦都同健康碼，而家啲人都相信可能係有關係，因為成日就講係咪都要做一個健康碼先至令到係其中一個即係內地嘅條件之一咧，令到通關咧咁。咁我見到之前都係話檢視緊健康碼嘅，其實而家成個進度係點？同埋所謂嘅健康碼係咪會日後有個？即係而家坊間好多講法啦，係咪有追蹤功能啦？係咪同而家用緊嘅安心出行係同一樣嘢嚟嘅咧？定係合二為一咧？咁有啲咁嘅疑問嘅，可唔可以解一解咧？ 喺早前咧，政務司司長咧帶領住一班嘅政府嘅同事同埋專家咧，就同咗內地嘅專家係做過對接嘅。咁的而且確咧，佢亦都提出咧一啲嘅意見，講到咧就香港同內地本身喺個防疫抗疫工作咧係有啲嘅不同。咁呢啲咁嘅不同咧，我哋亦都係喺度審視緊咧，係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差異咧可以減少？當然，我哋理解到咧，即係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咧，的而且確喺個體制或者個工作上，有啲我哋未必係完全一致，亦都未必需要完全一致嘅。咁但係喺聯防聯控，大家一齊共同去控制疫情呢個共同目標之下咧，香港一定都亦有個責任，點樣不斷提升自己防疫抗疫的工作水平嘅，咁頭先你講嘅健康碼，亦都係其中一個嘅我哋係考慮緊嘅一個地方，所以佢而家係全面檢視緊嘅。咁中間譬如話有啲朋友提到嘅，喂一定要實名制啦。如果唔係實名制嘅，點樣能夠好清楚知道嗰位朋友佢要過關嗰時候，佢喺個防疫抗疫嗰個水平究竟係點咧？咁呢啲咧都係我哋依家檢視緊嘅。咁我哋咧就會繼續全面深入咁樣檢視我哋健康碼嘅運作。咁喺未來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同翻內地嘅專家啦，再商討啦。咁將我哋聽咗佢哋嘅聲音、佢哋嘅建議之後，我哋點樣喺不同嘅領域，其實健康碼只係其中一個小領域嘅啫，有好多其他嘅範疇咧，我哋一齊咧就做好個檢視，亦都去深化，令到我哋嘅差異盡量減少，亦都做到嗰個聯防聯控嗰個目標咯。 因為實名制頭先你講到啦，有啲嘅考慮啦，咁我就想了解其實係咪技術上已經係完全係準備好，同埋就係啲人而家所講因為過往安心出行咧，大家都好強調嘅，你嗰啲資料或者你去過邊啲地方係擺喺個電話度啊嘛，係咪日後有咗呢個健康碼之後，會同安心出行一齊做啦？啲資料係咪會上傳到去政府系統啦，甚至係內地啦？因為有啲嘅報道都提及到嘅，係咪會咁做咧？ 其實呢個可以好多種不同嘅考慮嘅。第一，需唔需要咁做先啦？第二咧就話，如果真係需要咁做，當我哋去考慮就係話，我哋呢、這個健康碼現時就係主要希望係支持通關之用。咁我自己即時嘅諗咧，就係話，亦都唔係每一個香港市民咧都要係即時通關嘅。咁喺嗰個過程裏邊，我哋需唔需要係所有香港市民？我哋依家已經有500多万嘅安心出行嘅下載率啦。咁呢500多万嘅安心出行嘅使用者，係咪個個都要係將呢個資料係做呢個咁樣嘅整合？咁我覺得未必需要嘅。但係，既然已經有啲咁嘅資料喺度，我哋會唔會需要通關嘅朋友可以方便佢哋將佢自己嘅出行嘅記錄，可以咧就俾到我哋嗰個防疫抗疫嘅專家去檢視，睇下有冇去過一啲高危地方咧咁嗱。我覺得咧任何嘅檢視咧都要全面同埋深入嘅。我哋唔需要一定係限住自己，我只係咁樣做，唔係咁樣做。反而我哋應該係比較開放咁咧，審視我哋依家手頭有啲乜嘢嘅好嘅防疫抗疫工具，用好佢哋。而喺個用嘅過程之中咧，我哋當然亦都要尊重翻，就係話有啲朋友可能對於通關佢冇咁急切嘅需要嘅，可能我唔想咁快就要就改我就依個安心出行或者要改變。我覺得先唔好考慮話一定要將安心出行係點先，反而我哋依家要聚焦嘅就係話。我哋要做好我哋防疫抗疫工作，喺不同嘅範疇要配合防疫抗疫嘅通關需要嘅情況之下，健康碼係我哋需要去研發，睇下點樣去配合嘅，咁我咪做好個研發咯。 但我想搞清楚，日後嘅健康碼係咪真係會可能一啲資料係會由包括一啲行蹤嘅資料咧，係會記錄到喺政府系統，甚至係俾內地嘅？ 我覺得最重要嘅咧就係話第一嗰位朋友。佢自己有冇一個風險先？譬如話佢係咪確診者，或者係確診者嘅緊密接觸者？呢啲咧，我覺得我哋需要係有依方面嘅資料嘅。咁、 okay. 但係或者係佢曾經去過，會唔會有啲係高風險地方？呢啲我哋可以慢慢再透過防疫抗疫專家嘅一啲嘅意見咧，我哋再審視。 咁然後咧就做好一個技術嘅支援。呢、這個其實創新及科技局其實最主要就係技術支援啫嘛。 好啊，最後仲有分零鐘，我都想你講下個智慧港口啊。我見到話喺物流業嗰度話可以應用多啲數碼科技啊嘛。呢、這個係諗住點樣做噶？同埋我見譬如其他地方有啲都已經做緊，譬如無人車啊，喺個碼頭啊、個港口嗰啲咁，係咪類似都係咁嘅方向？ 其實咧就可以好多不同科技嘅，當然我哋呢個係我哋運房局嘅同事咧佢推動嘅，但係我自己睇到咧好多科技譬如話頭先你講嘅無人車啊，甚至係啲智能嘅控制一啲嘅吊機啊，或者智能咁去編排嗰個流程啊，呢、這個都可以令到我哋港口嘅運作咧就更加順暢，亦都令到我哋嗰個競爭力咧可以提高嘅。所以咧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話。要有一個都是用我哋不同的科技去到不同的產業提升我哋競爭力咧，就是我自己推動創新科技其中一個嘅理念，就是話傳統嘅產業我哋要科技化，同時我哋要將我哋喺大學一啲科研要係產業化，所以咧十個字產業科技化，科技要產業化，就是我哋未來我哋。香港創科發展，令到香港有個新的經濟動力，令到香港年輕人有更加多的優質的工作機會，就是集中於十個字。 好，今日多謝曬局長上到嚟千禧年代。啱啱傾過咧，就係有關於施政報告一啲嘅創科措施啊，講到好多關於土地嘅嚟緊嘅一啲嘅諗法，有啲係涉及到填海等等嘅。有冇啲業界人士或者市民都關注到創科嘅措施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9点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咧繼續會有嘅。咁啊，都歡迎大家打嚟之外咧，都係頭先講到智慧港口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 昂坪同橫瀾島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78、67和67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3、87和81公里。預測本港吹偏東強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多雲有狂風、大雨和雷暴。日間氣温徘徊在27度左右，可有大浪和湧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3号强风信号以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1971年成立有半世纪历史的中文大学学生会昨日宣布解散，中大校方二月要求学生会独立注册，限期在本月底届满。学生会昨日发声明说，陷入注册与否的两难，上个月该会的联席会议接纳学生会代表会总辞并且解散学生会的议案。中大學生報昨晚就說，學生會只是停止運作並非解散。過往中大學生會會委任學生代表參與多個包括教務會在內的校內委員會，校方昨日未有交代怎樣處理相關委員會學生代表的職位。明報報導。 信報相關報導就提到，中大學生會歷屆內閣可謂政商名人輩出，例如第一屆學生會會長羅長國就曾經出任立法局以及區議會議員，第一屆學生會副會長更加是匯豐銀行亞太區前主席鄭海泉，前教育統籌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戴希立曾任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立法會議員經民聯的梁美芬曾經是幹事。信報報導。 成報報導，連續大約50日的本地零確診可能斷纜。一名在機場空運貨站工作的本地工作人員，經過定期測試之後發現初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他居住的大圍金絲花園第一期金輝閣昨晚被圍封強制檢測，政府說患者感染源頭不明，初步涉及變異病毒株。初步資料就顯示他近期並沒有外遊，工作地點主要是在機場超級一號貨站，曾經在6月和7月在香港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成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北部都會區願景，開拓房屋和科技發展用地， 政府能不能够加快土地供应，可不可以承担巨额开发土地成本，怎样平衡发展与保育等，成为市民和议员的关注焦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出席电台联播和立法会答问大会，回应市民和议员提问时指出，推动北部都会区，政府会考虑发行基建债券，并且研究等市民亦都可以参与。政府亦都会大刀阔斧精简法定和行政程序，多管齐下加速北部都会区建设。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为了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政府计划兴建五个新铁路项目，连接都会区和多个中港口岸。不过这批新铁路项目的造价落成时间未定，有议员关注新项目会否全数由港铁承造和营运，反建议政府引入内地的铁路公司分担工程，加快基建进展。政府就说会考虑在连接洪水桥至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工程引入竞争。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明年中开幕，大约880件藏品将会南下展出。据了解，当局正研究入场费的水平和 Empress 博物馆收费模式看齐，港人首年入场免费。有政党和旅游界亦都支持免费入场，说有助推广传统文化，等市民和珍贵文物近距离接触。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文大学学生会昨日宣布解散，是修例风波以来首次有大学学生会解散。社评说，对于其他大学的学生组织是一个警示，并不意味能够免除违法犯错的责任，更加是提醒各间大学的学生组织需要深刻反省，回归服务学生的本意，尽己守法，让本港高等教育回到专注教育、作育英才的正途。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北部都会区明日大屿并行造价必定是最关键的。社论说，特首林郑月娥一直回避建造价的问题，形容北部都会区会是一个制造财富赚钱的规划。社论举例，如果有人找你合作搞一门生意，跟你说现在不要讲钱，只是谈愿景，总之这门生意必赚，社论认为怎会不令你摸不着头脑呢？成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北部都会区是特区政府首次编写的跨境规划，亦都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必须要摒弃香港本位思维，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和广东以及深圳共同协商推进。期望特区政府能够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魄力、更强的执行力，全力落实切实为民谋福祉。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宣读施政报告的时候，声称完全明白市民对通关的热切期望，会继续努力争取。政论说，通关不能够一步登天，更加不是漂亮的说话可以换来，需要一步一步做实事，增加内地相关部门的信心。如果还是一成不变，不要说今年年底，就算到了2022年，通关都难以乐观。东方日报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啊同埋水浸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风力楼。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彩虹村。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四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卫理道。就是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裡面快線意外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過曬七行道北，現在去到衛理道。另外受水浸影響，啟德隧道去九龍灣方去觀塘方向，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落返啟祥道那條支路就需要封閉，影響到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落返去啟祥道那段就比較車多，現在落去啟祥道的支路就為一行車線需要封閉。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太古城。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白石窝。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映月台。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喺渔港湾。喺新界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龙尾就喺恒安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丽港城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建议政府应该马上研究为科学园扩容，重新启动马料水填海计划，研究兴建新的东铁线科学园白石角车站。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2021年10月8日，天文台发出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会在今日维持。 机场工作男子初步确诊，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 杨洁篪与沙利文举行会谈，杨洁篪指有建设性，沙利文称富有成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嚟到9:15啦，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三号强风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偏东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大雨及雷暴。日间气温徘徊喺27度左右，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头先讲到咧，有关于施政报告创科嘅措施，亦都请到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邵永恒嚟到。咁啊，今次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啦，都有唔少嘅用地方面咧，都系话系创科发展嘅，就话新增250公顷。整体你点睇咧？打嚟1872-3D1872-3D1啊，其中话喺马料水嗰度咧，就话谂住系填海作为呢个科学园嘅扩建啊，咁啊连埋而家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之后咧，现有位置咧就应该会有额外嘅88公顷可以用嚟做创科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叫做新田科技城，头先都讲到话会可能日后啦负责一啲产业化嘅工序等等嘅。你又点睇1872-3D1？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啊，早晨啊，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请讲系。 啊，你好啊，嗱，就呢个创科局咧，我哋知道咧，已经喺1970几年已经成立咗噶啦，吓、啊，咁咧就到而家咧，我哋都唔多觉佢有啲乜嘢嘅制成品啦，系咪啊？咁既然而家前海落嗰边发展话创科呢个创新科技啦，系咪啊？咁点解唔等佢喺前海嗰度发扬光大咧？ 嗯， 吓、啊，我哋香港咁细嘅地方啊。又要搭整咗一條咧，即係已經連接本嘅高鐵啦，冇乜人搭嗰個高鐵，係嘛？咁你而家又話要喺呢個邊陲嗰度即係去發，又要填海啊，又整鐵路啊，又剩。咁香港我哋嘅嗰個儲備啊，即係如果咁樣搞法啦，將來邊個承擔呢個後果啊？ 嗯。即系你系担心储备方面多啲，整体嚟。 系啊，第一储备啦、嗯，第二佢嗰嗰个头先嗰位另外嗰位局长咧，佢咪讲话有希望引入更多外国嘅专才嚟香港啊嘛。 嗯， 人哋外国话即系已经系同嗰啲市民警告啊，凡系同中国可以引导翻去中国嗰啲地方啊，即系唔好话嚟香港啦，有引导喂。 系、 啊、引导翻嚟，引导可以去中国嘅地方啊，都叫佢哋小心、啊。 嗯， 即系唔叫佢哋提防，唔好叫佢哋经过，都怕佢哋要人质外交咁样，俾人捉咗去。 O、okay, K， 明白，即系都可能外国翻嚟，嚟到香港都觉得有好多唔同嘅考虑，都讲到有关于即系财务上面啦。因为头先讲到话，涉及一啲填海嘅算创科嘅用地嚟讲。整体嚟讲咧，头先讲到阿李生就提到话创科局系1970几年成立，我冇听错，但系应该系2015年11月成立嘅，讲紧呢一个创新及科技局。另外讲到啦，成个嘅施政报告有关于土地嘅发展咧，除咗创科方面咧，北部嘅都会区咧，其实整体都带嚟唔少一啲嘅住宅嘅，譬如讲到话呢个北部都会区咧有成300平方公里啦，咁就话涉及嘅住宅单位咧总数系可以去到92万个嘅，咁亦都可以容纳到嘅人口有250万啦。咁另外呢一个嘅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咧，因应咁亦都会有一啲嘅铁路会系。會嚟緊會係計劃嘅，咁其中有幾條亦都係跨境啦。咁有一啲咧就係涉及而家諗住就話將北環線咧係東延啦，咁就話由而家規劃咗嘅古洞站開始啦，行去羅湖啊、文錦道啊、香園圍等等，咁再落翻去打鼓嶺、皇后山，咁最後咧喺個叫粉嶺安樂村嗰度咧係設站。另一個咧就話探討嘅鐵路項目咧就話喺流浮山一帶沿住紅樹林咧興建一個自動捷運系統啊。仲有一啲嘅有關於濕地嘅措施都係施政報告提及嘅，就話會即係將一啲嘅私人濕地啊、魚塘啊等等會收回，咁就話連埋其他嘅一啲政府用地咧，會設立一啲嘅多功能嘅濕地保育公園。嗱，整體嚟講咧，對於施政報告關於一啲土地嘅措施，你點睇？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早晨。 早晨 吴希文，刚才呢就讲到北部都会区啦，施政报告亦都提到关于湿地同埋保育区，咁而家喺施政报告都提及啦，会收返700公顷嘅私人湿地同埋鱼塘，咁同埋连埋其他地方啦，就话起3个嘅湿地保育公园嘅，你自己支唔支持呢个方向呢？其实 个概念上都系一个即系好嘅做法嚟嘅，因为以往其实环保团体都有提及喺做保育嘅方面咧，其实系可以考虑运用收回土地呢个方式去做保育。咁但系我哋留意到，即系政府似乎对于呢个方案不嬲都唔系太即系支持啊，咁样咁到即系我谂今时今日去到呢一刻啊，如果政府选择打破以往做一啲保育模式嘅思维，咁就尝试去有啲创新嘅做法，我谂即系呢个方向都系正确嘅。咁但系即系始终而家有好多详细嘅细节嗰度我哋睇唔到啦。咁我谂未来政府可能真系要喺细节上面再公布多少少咯。 你希望细节可以讲清楚啲咩咧？譬如话收翻一啲私人嘅湿地同埋鱼塘，同埋而家讲紧呢个700公顷嘅嘅一啲嘅涉及嘅私人湿地啦，同埋鱼塘啦，譬如讲紧尖鼻咀啊、南生围啊、大生围等等呢一啲地方，其实而家嗰个嘅状态系点嘅？嗰度嗰啲嘅鱼塘同埋湿地？ 其實好多嘅魚塘都係荒置咗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魚塘係有啲即係養魚户繼續喺度即經營緊啦，甚至有一啲嘅團體經呢個政府嘅一啲環保及自然保育基金咧，其實係做緊一啲保育嘅項目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喺做實地嘅投入方面，我哋都會覺得政府要再加強啲啦。咁所以無論你話喺個魚塘啊，或者喺啲紅樹林啊、泥灘嗰度，會唔會有更加多啲生態嘅管理工作係投放喺入邊？即係透過今次收地呢種咁嘅形式，再投放更加多呢啲即係措施咧，咁去要再公布多少少細節咯。即係正話問到話，其實細節有啲咩需要公布？我諗就係特別講你收咗嗰個濕地，其實係入邊做啲咩？係一啲即係生態嘅工作，究竟係要即係點做？咁我會期望政府再公布多啲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嗰個落實嘅時間表咯。即係我哋睇到而家嗰個即係發展策略，佢就寫住話會按時分期。漸進咁樣實施，即係其實好似都係好，即係好虛，都唔知佢幾時落實得到。因為以往政府可能都有好多啲保育嘅承諾，最終都可能係不了了之。咁你冇咗個時間表，冇咗啲即係落實嘅日期，咁其實我係有啲擔心，最終呢啲咁嘅概念都係雷聲大雨點小，做唔到真正保育嗰個嘅效益咯。 嗯，我補充少少啦，佢話收翻個700公頃嘅私人濕地同埋魚塘啦，就話可以按時分期逐漸實施啦。亦都講到話頭先嗰一帶講緊南生圍啊、豐樂園啊嗰一帶嘅呢啲地方具有價值嘅私人濕地等等咧，會進行有效益的管理和利用，并且修复一些大量已经荒废和退化了的生境咁样嘅，根据施政报告的讲法咁。另外咧喺收回濕地嘅政策方面咧，今次政府都公布咗一個叫做新自然保育政策嘅優化方案，就話一啲土地業權人啦，可以將一啲私人濕地同埋魚塘咧交俾政府，而政府咧都會做一個主動保育同埋管理嘅。咁亦都當然就話呢啲土地嘅業權人都要提供一啲長遠可以保育到嘅一啲錢咁樣啦。咁就話一啲生態如果唔係太易受破壞嘅土地咧，可以容許啊，做一啲有限度嘅發展。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對於嗰度嘅一啲濕地嘅環境嚟講，會有啲咩影響咧？又 呢個都係有少少即係擔心嚇，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一邊保育一邊其實都係繼續影響緊我哋即係保育嗰個工作，即係嗰個發展嘅部分。因為根據而家呢個咁嘅叫做優化嘅公司型界別合作嘅安排，其實佢都係可以喺一個好有保育價值地點嘅旁邊去做一啲嘅發展嘅。咁即使你話收回咗嗰、那個濕地，政府又去重新管理啊，又或者要求個發展商或者一啲土地業權人去投放資源去持續保育。咁但係究竟入面嗰啲細節係點呢？我特別關注就係、是、即係長遠保育嗰、那個嗰樣嘢係咪真係做得到咯？以往我哋成日講呢一種即係優化嘅公私營合作嘅安排咧，就係好擔心佢做唔做到一個長遠保育嚇、啊，即係發展商可能應承話做保育，咁但係應承嗰個年期係幾多咧？係三年定五年啊？定十年咧？即係其實呢個年期可能都係好短的。我諗有一啲嘅保育嘅地點，其實真係要好長時間你去做即係保育，投放一啲資源去做保育嘅。咁喺而家呢一個嘅方案上面，其實你係咪真係做得到一個長遠保育嘅承諾呢？咁此其一。第二樣嘢即係翻轉頭都係講話對於嗰個生態嘅影響，喺旁邊做一個喺一個保育區或者濕地公園旁邊去做一啲嘅發展，其實都仲係有好多嘅隱憂，係擔心一啲發展，如果好似而家北部都會區，佢可能都會建議一啲比較高密度啊嘅發展嘅話，咁其實可能對於嗰個保育區入邊嘅生態有影響，甚至你即使話做好多嘅保育工作啦，喺保育區嗰度。嗰、那個保育工作嘅嗰啲成效，會唔會俾嗰個發展嘅嘅規模抵消咗咧？變咗你做咗咁多嘢，都好似徒勞無功。咁我諗呢啲位置，即係政府你點樣要確保得到，即係呢啲發展啦，唔會受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关于施政报告一啲嘅土地发展，包括呢就北部都会区呢一个嘅概念计划啦，咁面积大约300平方公里，咁住宅单位总数呢可以去到905,000个喎，日后人口总数可以2,500,000啦，去到咁预计成个个构建时间呢，见到施政报告就话呢个香港嘅北部呢就会系未来20年城市建设同埋人口增长最活跃嘅地区。見到昨天有不少議員都提到了，即是在整個建構這個的北部都會區的時候，可不可以壓縮一些時間等等呢，都有人是關注到這一方面的。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講到土地房屋的政策或者其他關於土地發展的方案等等，都可以歡迎你打上來1872311的。電話旁邊有黎先生，早晨。 是，早晨。 是，你好，請講。 其實整個土地政策呢，你見到它雖然它找了很多地，但是呢政策沒有做到一樣東西，其實沒有人提過的。而家唔係公私營房屋分開個市場，其實你要公營房屋咧個市場咧個價格係完全受到私人市場影響，因為你見到公營嗰啲居屋可以補地價就可以賣，佢完全唔會參考到新加坡咧祖屋，人哋係唔可以賣翻俾出邊，咁佢個價格咧係分開嘅。咁結果咧公營市場嗰個價格咧就被私人市場嗰個牽住走。你見到根本就貴到離譜，你而家2-3萬蚊一隻，就算你比東北大都會有更多嘅地，你見到佢嗰祖堂地嘅收購，全部都係同私人發展商參與嘅。咁你話啦，私人發展商，我梗係願意做啦，因為我賣翻2-3萬蚊一尺啊嘛，2-3萬蚊一尺，你試問而家香港嘅市民啊，普通市民，就算佢係一個 A O 或者一個幫一個督察級嘅政府官員啊，佢揾一開頭揾都係5-6萬蚊一個月或者7萬蚊一個月，佢可唔可以供得起一啲咁嘅樓？根本就唔係將市民嗰種生活質素推向啊！你見到政府一起啲樓咧，嗰啲公屋全部都係納米樓，3-4、2-3、8尺就俾人住。根本佢話帶頭唔要劏房，其實佢係帶頭起劏房，起到咧根本就啲樓咧就越起越細，因為將貨就價啊嘛。如果唔係點樣賣俾人啊？所以你見到根本你公私營市場唔分開。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 明白，即係除了一個量之後，覺得公私營市場都要分開先至可以解決到一啲嘅市民住屋嘅問題。都提到頭先有關於祖堂地，因為施政報告都提到話釋放祖堂地嘅一啲嘅限制，考慮修訂新價條例啦，可以放寬出售祖堂地嘅限制嘅。嗱呢一方面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早晨。 早晨啊，张文。 早晨，陈剑青。不过讲祖堂地之前呢，我想整体找你都讲下北部都会区啦，因为都涉及好大范围啊，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等等，去到而家本身，譬如天水围、元朗啊、粉岭上水呢一啲范围，覆盖成个范围或者整体咁样去做一个嘅规划啦，你自己点睇呢个方向呢？ 其实就见到嗰个整体嗰个发展策略重心，就由可能过往喺即係過往幾年，施政報告都講話喺集中喺明日大嶼啦，即係最主要一個不可取替項目。咁而家好明顯就某個意義底下就轉咗去成個新界北部嘅，係啦。咁呢個都幾明顯嘅轉向，咁都會受住即係未來，例如我哋講緊可能下一任特首佢究竟係邊個，都可能會影響咗究竟其實未來嗰、那個即係公眾都好關心個明日大嶼嗰個實質個。下落去嗰邊嘅，咁如果你話講緊北部都會區咧，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睇翻清楚本身裏邊嗰啲文件啦，其實你見到好多都係仍然都係好概念性嘅，即係例如可能喺即係流浮山整個捷運系統咁樣，咁其實我聽翻成個可能施政報告裏邊所有嘅內容咧，你會見到其實政府去到而家個思路咧都係。好概念性嚟，即係佢其實冇一個可能具體嘅成本客觀嘅估算，冇落實嘅時間表咁樣。咁另外就可能又有一啲可能講緊保育區話收即係講緊成個濕地保育區可能700公頃嘅土地會徵收嘅咁樣。咁但係我哋自己估計，如果你真係抽曬嗰700公頃嘅濕地保育區咧，係講緊成1,000億嘅。如果你要用而家我哋講甲級農地價嘅賠償，咁所以究竟其實政府係咪又攞呢嚿錢出嚟咧？咁又未見到嘅喎。咁所以其實咧，而家講緊北部都會區成個規劃咧。是一個非常之概念化的概念，即是你不知道它幾時執行，是不是真的執行，和執行上是不是有很大困難的。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咁嘅狀態。咁而過往啱啱我聽到一啲唔同嘅聽眾咧，其實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中短期嘅一啲解決房屋嘅措施咧，其實都幾欠奉嘅喺依一個即係施政報告裏邊，即係好少咧著墨點樣去針對例如劏房啦。中短期點樣真係落實改善香港人嘅居住同生活？即係啱啱講話公私營嗰個房屋市場咪要分開啊！一啲可能房税嘅政策，例如唔見咗中影嗰個一手樓空置税，其實嗰、那個即係我哋講緊個可能草案條例咧，都已經準備好曬，但係咧佢去到最後一任嘅施政報告都可以唔見影嘅，咁所以其實呢啲你見到係成個施政報告裏面咧，好似隱藏咗、遺漏咗嘅好多一啲解決真係可能市民急需嘅一啲政策。 OK， 頭先講到話中短期嘅一啲譬如土地發展或者房屋嘅措施啦，比較欠缺一啲啦。佢其中提到一種覓地嘅方法，就係聽眾提到嘅，就係釋放祖堂地嗰個出售嘅門檻。呢個你自己點評估？呢個幫到譬如喺發展新界北嚟講啦，可以有幾多嘅地因為咁樣而釋放到一啲發展潛力出嚟咧？對於成個房屋供應嘅影響又點樣咧？又？ 我哋要知道咧，其實祖堂地成日話好難收咧，其實唔係政府好難徵收，因為過往一路以嚟咧，政府可能收地嘅時候，可能用新發展區畫個圈，跟住就刊憲就收噶啦。其實因為佢有一條收回土地條例，咁但係咧，其實一直以嚟成日講話好難去徵收咧，係一啲私人發展商好難集合好多呢啲業權收一拼收埋咁樣，咁所以其實而家放寬嘅門檻咧，係某個意底下都度身訂造，幫一啲可能私人嘅土地發展去進行嘅，即係呢個係我估係第一個可能你要搞清楚。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放寬祖堂地嗰個出售門檻咧，即係當然喺聲報告裏面冇具體列明究竟係列幾多成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可能之前嘅消息都講係八成。咁其實呢係都幾度身訂造嘅，覺得可能即係去俾發展商去更加容易去整合啲地權。咁所以呢未來你會預示到新界嘅農地可能無論喺炒賣上或者圈地上嘅情況呢係會越演越烈嘅。咁究竟其實呢樣嘢有幾大幫助到解決香港嘅土地或者房屋問題，其實未知之數嘅，但係其實我哋就會覺得係影響咗本身政府主導香港土地發展嘅即係規劃權，因為其實過往你會見到好多例子咧，就係當私人發展商喺某啲地段買咗啲土地咧，政府都傾向唔收嘅，係啦。咁所以你其實助長佢圈地圈得咁多咧，其實係減弱咗本身政府咧去主導某啲地區嘅一啲土地發展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係會有一個，即係可能同大家可能預期話，多啲土地發展，或者好似幫助咗一啲土地流轉，就解決到房屋問題。其實可能啱啱個效果係會相反嘅啦。 嗯，明白。即係可能仲更加熱烈，甚至可能因為個土地，因為有啲炒賣啦，所以可能個地會更加貴咗，係咪咁？ 係啊，同埋起出嚟嘅房屋性質都未必對應到而家大家即係公眾最需要解決嘅一啲即係土地資源，即係例如公營，無論公屋或者居屋都好啦，其實就唔係依種類型。 我見咧，施政報告都有講到棕地，因為我見本土研究社好多時候都講話，其實好多棕地可以做一啲發展嘅用途嘅。咁報告嗰度咁寫嘅，施政報告話有意見指政府迴避棕地，亦都唔願意觸碰新界嘅土地利益，但事實係超過一半嘅棕地已經納入多個發展項目入邊啦。又話過往兩年咧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已經收翻90公頃土地咯。點睇呢個回應啊？答唔答到你哋之前嘅質疑？ 我估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棕地咧，其實佢而家講話收咗一半咧，其實係用緊一個好過時嘅數字，因為政府可能19年發布咗嗰個棕地嘅報告，就話有1500公頃嘅土地咧，其實我哋啱啱今年發布嗰個研究報告，你已經見到成個新界嘅棕地嘅範圍已經去到2000公頃嘅，咁所以其實咧。政府係用緊一個好過時嘅數字，睇唔到嗰啲棕地嘅擴張個趨勢，有好多一啲棕地係未包含喺而家嘅數據同埋佢嘅發展計劃裏面嘅。我哋初步估計係差唔多有成1000公頃仍然係未係研究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仲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去整合或者去諗呢啲棕地點善用啦。 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講收回土地條例嗰個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政府而家喺今屆先報告咁答咧，其實佢係一路以用緊一啲舊嘅數字去做嘅，即係佢係用緊一啲過往已經承諾咗話會去發展嘅，即係新發展區裏邊，咁嗰啲咧其實佢點都要收噶啦，即係佢唔係一個額外要用收回土地條例再徵收，咁所以其實佢係一路咁攞緊舊嘅數字咧去答你嗰個問題，但其實市民係需要咧，政府係額外就住可能新界嘅私人土地，包括咧，其實有幾類係最核心嘅，就係棕地啦、發展商嘅土地儲備啦，同埋一啲我哋叫做閒置嘅丁地，因為其實嗰個數字咧，同而家我哋講緊祖堂地嗰個數量咧，係講緊好相若嘅，都係差唔多2400公頃公私營閒置嘅。丁地其實都是一個適合去使用和可以考慮收回的一些土地資源，其實還有很多這些更加適合的一些土地資源去解決中短期的房屋問題。 好，唔該曬陳劍青，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有關於施政報告一啲土地發展嘅措施。陳劍青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嚟嘅。講到施政報告，除咗土地之外，教育方面咧都有啲新措施啦，包括就話會加強憲法、基本法同埋國家安全方面嘅教育啦。另外有關於咧教師專業操守咧同埋發展都有提到，包括就話2023學年起，公營學校嘅新聘教師咧需要通過基本法測試，呢啲都係一啲嘅新嘅措施嚟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倾下，有教联会副主席邓飞，早晨。 早晨， 早晨，邓飞。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施政报告喺教育方面，算唔算特别啊？啲措施系咪合乎期望嘅都？ 系咪好特别咧？其实我又唔觉得系啲咩好特别咯。嗱，点解咧？嗱，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啲东西其实已经做紧嘅，比如你话加强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嘅教育。裏面提到一啲嘅課程啊，或者要學校擬定計劃啊，去落實相關措施，呢啲好似一路都做緊喎，即係起碼由今年嘅二月出指引，教育局出咗相關指引，一路到而家其實都做緊喎。咁我唔明點解會變成咗新一年嘅施政報告嘅內容咯，即係起碼都做咗半年㗎啦，足足已經做咗半年。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有啲。有啲咧就唔係好具體嘅，嗱，比如講幼稚園教育咁逐步推動幼稚園教育發展嘅措施，精簡行政程序，確保質素，咁即係具體係咩？即係冇一個咩具體嘅內容咧，即係有時我睇落有啲拗頭。嗱，仲有一啲嘢係做緊嘅，比如佢最後一項咧就講到話，即係要反吸毒啦，即係要搞一個校園嘅認識毒害，呢個毒咧就係毒品啦，亦都係做緊嘅。啊！禁毒處其實係做得相當之好嘅，係全香港數以百計嘅學校咧都裝咗禁毒處嘅計劃嘅喎。咁即係我唔好清楚，即係到底有啲咩具體內容咯。 係，我見到今次施政報告入邊咧提到就話，即係出年九月起啦，公營學校新聘嘅教師要必須通過基本法嗰個測試。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嘅做法有冇需要啦？同埋係咪而家即係基本上教任何科目嘅老師都涉及到要即係基本法嘅內容嘅咧？即係我舉個例，譬如數理科嗰啲老師就似乎不是太相关的嘛，教学的内容方面有没有需要这样考虑？ 我觉得呢就这个做法呢我可以理解的，就是透过是熟悉基本法的或者国家宪法 的是 有利于提高整体的教师的专业操守或者所谓的师德、啊、因为呢牵涉到教师的职业操守和师德就没有说学安学科来划分的了、啊、所有的老师都是应该是要符合一啲基本嘅標準嘅，即係尊重憲法啦、遵守基本法，呢啲係應該要做嘅。咁下個學年開始要所有嘅新入職老師，嗱呢度咧其實咧我據說我都聽聞咧都唔係所有新老師嘅，嗱、比如直資學校、私立學校咧，好似係豁免咗嘅啊，呢個係最近日我收到嘅信息係豁免咗嘅。咁呢度咧亦都令人覺得好疑惑啦，咁即係點解會直資同埋私立學校可以豁免咧？因為啊！喺施政報告佢都係強調一啲公營學校啦，同埋公營學校，即係包括官校、資助校。咁即係呢個咁嘅豁免咧，都令人覺得疑惑嘅。咁仲有咧，接受呢個測試，呢個測試到底係點嘅測試法咧？到底係咪好似考公務員咁考15条嘅基本法嘅 MC 題咧，定還是其他個版本咧？呢個係需要有一個更詳細嘅交代咯。 係咪簡單啲咧？你哋傾向即係未必會加，即係太加重老師嘅負擔，係咪好啲咧？咁樣 我覺得咧就係話未必加重到啲咩負擔嘅。最關鍵咧就係話，如果有一啲嘅測試。憲法基本法的測試的時候呢，就其實應該對應回在 喺師資培訓裏邊，即係嗰啲教師文憑啊嘅課程裏邊都要有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同考公務員係另當別論噶嘛，因為冇嘢去準備噶嘛。啊，你嗌老師冇嘢，啲總老師、新入職老師佢冇得準備嘅時候咧，你嗌佢考，佢都可能考唔出個所以然咯。就算十五條 MC 題，可能佢都未必完全識嘅。 我見你教聯會咧喺施政報告出咗之後咧，都有提到話啊，針對而家中小學啦啲嘅學生人數下降咧，似乎施政報告冇特別提到有啲咩措施應對，係嘛？呢個都你哋關注。 我就係啦，就完全冇提過嘅，完全冇提過㗎啦。我呢樣嘢咧就嚟覺得有啲憂慮嘅，因為始終即係對於教育嚟講，而家最大嘅壓力啦，肯定係一個人口急劇下降，適齡學童喺處下降。咁如果係因為咁而造成一啲嘅班殺校嘅咧，即係其實香港嘅教育界咧過去嗰廿幾年嚟講咧，都經歷過兩個 round 嘅班殺校嘅。咁呢個對於教育一個損害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就但係而家施政報告好似就完全都冇提到一樣嘢。呢樣嘢就真係令人覺得有啲遺憾啦嚇。 幼稚園薪級表咧，因為林鄭月娥特首啦喺當初競選嗰陣都提到話處理呢個問題嘅，去到而家任期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啦，好似冇再話點做啦，因為之前好似講過就係不可行嘅咁。你哋自己期望會點啦？或者本身有冇諗過喺施政報告可能都會提呢樣嘢咧？ 係啊，我哋本來都以為佢會提呢樣嘢，結果亦都係冇提啦，即係嗰啲咩簡化程序嗰啲。佢啲永恆正確嘅，即係都唔知個具體措施係啲乜嘢啊！咁但係你對於幼稚園嚟講，始終都係咯。即係如果係想我哋嘅幼師係更加專業化嘅話咧，其實應該與佢嘅專業化水平相適應嘅一個嘅薪級表係應該存在。更何況佢即係特首曾經承諾過咁啊，咁而家去到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啦，似乎都仲係不見蹤影，咁點搞咧？係咪？ 過往提過有啲原因嘅，話即係如果真係同政府資助掛鈎嘅話，呢一樣嘢好似中小學咁樣啦，可能會令到啲老師有一啲老師啦成為超額教師嘅咁，係咪都好實際咧？呢個考慮 其實咧就都唔係嘅，因為經過咁多年之後話咧，從事幼師嘅教育工作者咧。其實基本上都已經完成咗幼師嘅專業化訓練㗎啦，就談唔上話有啲咩因為冇師資培訓，咁冇師資培訓嘅話咧，你就即係冇辦法係 fit 到去個薪級表，咁從而變成咗被淘汰咁呢種情況，其實根本上唔會發生嘅。 你哋會唔會再繼續爭取啊？呢一方面幼師 肯定會繼續爭取啦，肯定會繼續爭取啦嚇。咁即係而家就變咗係冇蹤影，咁呢個唔係咁好咯，我覺得。 明白。另外，林鄭月娥提到啦，呢個都同教育相關嘅，就話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啦，咁而家已經推行緊嘅啦，咁喺中四嗰度，咁就見到佢都話為咗令到老師更加好掌握行政長官喺一國兩制之下嘅憲制地位同埋職權，咁就話已經向教育局提議咗，佢會親自為有興趣嘅老師上一堂課。你自己預計會係點樣咧？又或者有冇需要啦？ 咁成啦，都唔係嘅，咁一個好好嘅一個示範嘅作用都係有個好處嘅。咁但係樂見其成咧，即係到底佢點樣上課法咧？係上網課咧，定還是上實體課？但係嘅話咧，就即係俾大家睇曬咧。咁呢個要有更多嘅細節咯。咁同埋佢而家似乎講話同啲老師嚟示範做講課。咁即係嗱，站喺老師嘅角度咧，就除咗睇佢嘅內容咧，亦都睇緊佢嘅上課技巧嘅，即係教學法嘅。咁我就覺得即係特首佢都最好做一啲嘅準備功夫咯。如果你平鋪直敍咁講話咧，就變咗可能。你而家諗下，你又面對一班教書嘅人喎，你面對一班教書嘅人，demo嚟嘅教學班喎，即係要諗下呢個要有專業咯，唔可以出到一啲唔專業嘅教學班出現咯。 OK， 即係點教都好關注啊呢一方面 嚇。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鄧飛就係教聯會副主席，講到施政報告入邊都涉及一啲嘅教育嘅措施啊。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禮拜繼續會講一啲施政報告嘅措施都。